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64集。夏侯炼抬头看他，瞧他脸色不大高兴，心里度量他应该是见着自己的灭门仇人，却没本事要其狗命，心里不舒坦，便温声道： 少爷，别着急，总有机会宰了那个狗贼的。 说到一半，夏侯炼想起什么来，眉飞色舞的道： 啊，对了，你还真别说，众目睽睽之下取其项上人头的玩意儿还真有。有没有听说过千机司？ 没有。 沈觉也斜着眼睛看他。 万众之中杀人夺命，我只听过张良的大铁锤。 夏侯炼将自己的不学无术暴露无遗。 啥玩意儿啊？哎，我要说的是前蓝三代以前的刺客用的一种兵器，形如蚕丝，却能吹毛断发，甚至削金断玉。那玩意儿非常细，眼神不好看不见，人走过去什么感觉也没有，走了几步低头一看，不得了，身子断成两半截了。 沈觉不大信，即便是最锋利的刀也不能利落地斩断人体，杀猪还得剁好几下呢。他狐疑道： 那你们现在怎么不用了？ 唉，制作工艺太难了，千机司传了三代，三代都只有伽罗罗能开颅炼出这玩意儿，不仅难以冶炼，更难以操控。操纵一根还好说，预先布下千机百丝网也好办，但如果要布阵，变换丝网布局，令敌人逃无可逃，退无可退，那可难了。牵一发而动全身嘛，要学丝阵还得先学个什么九章算术什么的，将各种丝网变化烂熟于心，才能操控丝阵。 夏侯炼耸耸肩： 但你知道我们这群操刀子的，哪有什么闲情逸致学算术啊，能把三字经读全都已经算造化了。 他没好意思说，段叔至今连自己的名字都会写错。 怎么人家就能办到？ 沈觉嗤之以鼻： 分明是你们世风日下，一代不如一代。那三代伽罗罗都姓班，据说是公叔机关术的后人，三代以后他们家就死绝了，传不下来也不稀奇。你就不想想法子，若能复原千机司，说不定你就可以杀了住持，自己掌控七叶茄兰。 说着瞥了眼自己被夏侯炼包得严丝合缝的手臂，无奈道： 只是一点小伤，何必缠绷带。 瞧你这细皮嫩肉样，我哪里敢马虎。 夏侯炼用剪子剪断绷带，打了个漂亮的吉祥结。 哎呀，住持有什么好当的，还得剃光头，不能娶媳妇儿，多苦啊。我可不像你志存高远。再说了，我现在跟着你混，你以后做了东厂提督的交椅，给我配个美若天仙的对食，我就满足了。 沈觉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这厮幸好没生在高门大户当少爷，否则铁定是个吃喝嫖赌抽，奸懒馋滑油，五毒俱全的智库。罢了，横竖夏侯炼现在好端端的在宫里头待着，等他有了威势，夏侯炼想要什么样的女人不能有，只要不是宫里的娘娘帝姬就行。沈觉自己已经做好了一辈子当太监的打算，子孙于他是池子里的镜花水月，他进不了身，也根本没想过去捞。夏侯炼有了家室，便让他多生几个儿子，自己从里头挑一个最聪明的，给自己养老送终。沈觉想着想着，忽然觉得心酸。夏侯炼有了新的家，那他呢？他算什么呢？中秋月夜，夏侯炼搂着媳妇孩子拜玉兔吃月饼，人家一家子其乐融融， 他一个单身汉凑上去，自己不觉得害臊吗？沈觉十分刻毒地尖酸自己，像那一把锉子硬生生地往心口戳，顿顿的疼。这怎么可以？沈觉蓦地抬起头，瞪了夏侯恋一眼，道： 你想得美。 这一眼瞪得夏侯恋一头雾水，愣在原地不知所措。沈觉的狗脾气说来就来，比六月天的风雨还突然，连个预兆也没有。夏侯恋身中荼毒，依旧没有摸清各种规律，直眉愣眼地问道： 我又怎么了？ 沈觉没言声，只幽怨地看着夏侯恋。 我到底怎么了？你倒是说呀。 他能说什么？难道要夏侯恋跟着他一块儿一辈子不娶媳妇儿不生孩子吗？夏侯恋能答应留在宫里，对他就是天大的恩赐了。沈觉别开脸，推开直棂窗往外看。天已经暗了，昏沉沉的，几颗星子要死不活地掉在天穹下，仿佛一眨眼就要掉下来。夏侯恋没脾气了，不说就不说，以为他乐意伺候吗？闷不吭声地低头收拾好剪子和绷带，一转眼又瞧见沈觉拎着木刀往外走。 你有病吧？ 夏侯恋走过去夺他的木刀。 你手不要了？ 沈觉皱眉道： 又没有伤筋，又没有动骨，不过破了点皮，你至于吗？ 奶奶的，倒成他咸吃萝卜淡操心了。夏侯恋气得眼前一黑，转念一想，这小子要折磨自己，就让他折磨去吧，他成天惯着是什么事儿呢？没病也得惯出毛病来。不，已经惯出毛病了。打眼瞧见床铺里放着的镜帖，夏侯恋破罐子破摔道： 行，你要练是吧？今儿我让你摸真刀，看你行不行。 两人走到外面，天街如凉水，淡淡流萤在树影里流转如星。风飒飒而过，簌簌叶声似絮絮低语。夏侯恋没有戴面具，锋芒出露的脸庞一半被树影遮住，却挡不住他盛满星光的眸子。沈觉看了会儿，默默移开了眼。夏侯恋抽出镜帖递给沈觉道： 啊，用刀背对着我。 刀光下，镜帖静谧地躺在夏侯恋手上，漆黑的刀身收敛了一切光芒。江湖上的所谓名刀都有自己的传说，什么铸刀师以身殉炉，用血肉铸造出绝世名刀，注定要引进仙去，持刀人每一代都不得好死。再比如已经斩了8676颗人头的妖刀，斩够9999颗就能从此无往不胜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但这通常都是匠师们为了刀更好卖而编出来的，世上哪有这么神的事儿？干将莫邪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镜帖没有故事，他诞生自伽蓝炼刀炉，夏侯恋是他的第一个主人。他没有过去，未来亦不可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